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没错，马红俊一个人当然不可能与十万年强者魔魂大白鲨之王抗衡，但他并不是一个人。金红色的光芒暴起，原本在七怪中处于后方的一道身影突然加速，掠过前面的几人，来到马红俊身边。同样的金红色光芒暴起，同样化身为巨大的火凤凰。尽管他身上的光彩只有一个，但瞬间升腾起来的凤凰火焰却帮助胖子硬生生地顶住了海水中传来的巨大压力。原本迟滞下来的速度再次增加，海水前行已经突破到了环形海80米的位置。小白的眼睛瞪大，他发现自己又一次犯了惯性思维的错误。那骤然释放出凤凰火焰的正是奥斯卡。以往他一直是使用戴沐白鲜血为引制造出的复制镜像肠，可这一次他吃下的却是马红俊的鲜血为引制造而成的。在入水之前，他就已经吃下了自己的第七魂技坚挺金苍蝇，此时在凭借复制镜像肠的作用，他身上释放出的凤凰火焰丝毫不弱于马红俊，只是在属性上略要逊色一些而已。在奥斯卡前冲的同时，宁荣荣通过分心控制技能，同样的三个增幅电射而去，落在奥斯卡身上。凭借两个人爆发的凤凰火焰，硬是抵挡住了小白领域中爆发的能量。虽然前进的速度依旧没有开始那么快，但却也没有任何停顿。与此同时，马红俊做出了一件令小白极为愤怒而又极为惊讶的事儿。化为武魂真身的他，七个凤手同时扬了起来，七道金红色的光环在空中的释放过程中融为一体，迅速扩散开来。这融合在一起的金色光环并没有将他身下的海水完全化去，但却令范围所内的海水全部变成了金红色，就像岩浆一般的密布在下方。这情况刚一出现，七怪前进的速度再增，几乎是一瞬间就接近了他们从未突破过的百米深处。领域，这是领域的力量。小白的瞳孔骤然收缩。 这是，这家伙竟然敢在我的地盘用领域与我抗衡，而且以前他从未使用过这个领域啊。 没错，马红俊七手火凤凰所释放出的这圈光环正是他的领域。一般魂师只有达到封号斗罗级别之后才有可能觉醒的领域，这是十手烈阳蛇内丹给他带来的最大好处，就叫做七手火凤凰。领域施展开来，所及范围内任何非生命物质都将被凤凰火焰所同化。马红俊在武魂真身状态下才能够施展该领域，在领域范围内，他自己的凤凰火焰的火属性将会提升 50%。 除非领域被迫，否则在他自己的领域范围之内，他就是不死之身，随时可以通过其中的凤凰火焰涅槃重生。拥有领域的事儿，马红俊只是在自己获得第七魂环后悄悄告诉了唐三，甚至连其他的伙伴都没有说。表面上看上去粗豪的他，其实心思十分细腻。他们所要经历的考核如此困难，关键时刻再展现出自己获得的能力，才能够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正是因为如此，在最后的三天休息中，唐三才制定出了眼前这种战术。七手火凤凰领域一出，首先起到的作用就是将那些海魂兽全部阻挡在外。恐怖的火焰气息逼迫的那些冲过来的海魂兽只能被阻挡在外，不敢冲击。而七怪此时之所以能够迅速前行，自然也是因为马红俊领域的作用。七手火凤凰领域将范围内的海水同化为火属性，虽然并非真正的岩浆，但也绝对脱离了小白的控制。小白更是因为胖子敢于在环形海内施展火属性领域与自己抗衡而出奇的愤怒。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释放相克属性的领域，对魂力的消耗是极其恐怖的，马红俊绝对坚持不了多久。可史莱克七怪从来都不只是一个人在战斗，奥斯卡早已准备好的香肠、宁荣荣的九宝琉璃塔辅助都令胖子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在释放领域的同时，他就已经吃下了一根亢奋粉红肠，最重要的还有唐三的运筹帷幄。 近一年的时间，史莱克七怪几乎一直都是在与小白的不断抗争中度过的。对于小白的实力，他们可以说是再清楚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唐三又怎会没有精确的计算呢？他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此时他们能够冲到百米位置，已经超出了唐三的预计。环星海剧烈地抖动了一下，愤怒中的小白额头处一圈蓝晶晶的波纹扩散开来，直追史莱克七怪。与此同时，他身上爆发出的灰蓝色光芒也随之骤然增强，整个环星海中的海水凝聚如同固体一般。别说是他刻意针对的史莱克七怪，哪怕是海水中的其他海魂兽，此时也被这海水锁定得动弹不得。没错，唐三的领域有进化技能，强达十万年的海魂兽小白也同样有自己的进化能力。他身上的增强的灰蓝色光芒正是他的磨砂领域进化技能固化，这也是小白用来阻挡史莱克七怪最强有力的手段。他头部释放出的蓝色波纹可不是领域能力了，而是特殊的精神攻击，名叫绝望光波。一旦被成功笼罩，那么在绝望光波中的敌人将无法行动，而且全身魂技处于短暂的被封印状态，就像是刀俎上的鱼肉一般，任由小白宰割。在释放出两大强悍技能的同时，小白那庞大的身体也动了起来，几乎是一闪身就已经冲到了史莱克七怪近前。他选择的位置十分巧妙，并不是正面的马红俊和奥斯卡，而是中段位置，那给他们进行增幅的九宝琉璃宁荣荣。现在不是玩闹的时刻，小白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令他在这个时候选择了最正确的攻击位置。领域增强，绝望光波释放，再到他本体发动攻击，三方面的能力可以说是在瞬间爆发，证明了他那十万年魂兽的强大实力。不过这一次小白面对的七怪显然和以前不一样了，海水骤然固化，确实令众人前行的速度随之减缓，但却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令众人完全停滞下来。胖子的七手凤凰领域虽然在大海中释放消耗极大，但效果却极其强悍。哪怕是面对小白的领域进化技能，他那宛如岩浆般沸腾的领域也在持续推动前行着。而小白在带着绝望光波上冲的瞬间，也遭受到了七怪的攻击。向他发动攻击的不是别人，正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绝对的领军人物，所有魂环技能全部被封印中的唐三。两道湛然的紫金色光芒迎上了扶摇而上的小白，那光芒正好从绝望光波正中穿过，直奔小白的额头处轰击而去。刚看到那紫金色光芒的时候，小白并不以为意，以他那修炼了十万年的身体，对于一些攻击根本就不需要在意。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因为那紫金色的光芒似乎并没有受到海水折射的任何影响，而且当他光芒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时候，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原本能够囊括整片环星海的感官忽然变得迟钝起来。 精神攻击，还是高强度浓缩式的精神攻击。 小白第二时间终于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虽然自傲，但却绝对不傻，他的精神力很强，也更加清楚精神攻击一旦产生效果后的恐怖情况。尤其是唐三发出的这道蓄力浓缩的精神冲击，令他也产生很大的危机感。他清晰地知道，虽然唐三无法伤害到自己，但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对冲也同样会令自己陷入短暂的眩晕。虽然唐三会伤得更重，可是如果自己晕了过去，就意味着领域将会暂时消失，也会意味着时间的拖延。如果马红俊和奥斯卡此时在前面开路，他们又是飞行前进的速度，一旦没有自己领域的阻隔，哪怕只是晕了一两秒的功夫，也会被这些家伙突破封锁冲到对岸。小白当然不会让史莱克七怪这么顺利的就通过考核，那样的话他就失职了。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通过绝望光波将这些家伙限制住的想法。绝望光波在他完美的控制下骤然收缩，压向唐三的紫极神光，同时化攻击为一点，将攻击的目标集中在唐三身上。此时小白的冲势并没有减缓，已经冲入了马红俊的七手火凤凰领域之内。他清楚地看到唐三嘴角处似乎浮现出了一丝微笑。 他笑什么？ 怎么回事？我怎么感应不到环形海了？ 这个念头刚刚从小白脑海中浮现出来，他立刻就发现不对了，发自内心的恐慌感传遍全身。原本完全处于他掌控之中的环形海似乎与他失去了联系，周围无比灼热的气息令他的精神也不禁为之颤抖，不但身体前冲之势骤然停顿了一下，绝望光波对唐三的单体攻击也受到了影响，威力大减。一声轻响，唐三在海水中闷哼一声，七窍同时出血，宛如小蛇一般流淌而出，眼前一阵发白，暂时失去了视力。小白的精神力毕竟比他强上很多，虽然因为同时闯入他和马红俊的领域范围削弱了许多，但还是令唐三吃了不小的亏。小白那庞大的身体也因为精神力的碰撞而停滞了一下，不过这也唤醒了他的感觉，刚刚有所放松的磨砂领域重新增强，七手火凤凰领域内的气息令他极不舒服，但就算是这样，他也没有直接撤离，身形一转，沙尾直奔宁荣荣抽去。这一下不但速度奇快无比，而且威势十足，要是真的被抽中，宁荣荣立刻就会失去战斗能力，而七怪势必不能放弃他，否则以宁荣荣一人之力是不可能渡海成功的。小白这正是攻敌所必救，破坏七怪通关最好的方式。不过他的杀尾并没有能如愿以偿，因为一道火红色的身影已经骤然冲了上来，在杀尾刚刚甩起的时候就已经用力抱了下去。 小奥，你和胖子开路，胖子释放领域之后，小白必定会恼羞成怒发动攻击，而他的攻击目标必定是蓉蓉，你的复制体这时候就要派上用场了。如果我猜得不错，小白为了不真正伤害到蓉蓉，一定不会用能量攻击，而是用他那强悍的身体，杀尾的可能性最大。这个时候你就用你的复制体来阻挡他。 当复制体紧紧抱住小白的杀尾，悍然发动自爆时，奥斯卡脑海中不禁回荡着唐三的安排，眼看着小白挥动而来的杀尾，他不禁对唐三的判断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